欢迎进入魔法世界。您即将收听的是《哈利波特》有声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作者 J.K. 罗琳，演播江广涛、刘小倩、于浩威，由 Pottermore 出版公司官方授权播出。第一章，达利遭遇摄魂怪，第一集。 夏季以来最炎热的一天终于快要结束了，女真路上那些方方正正的大房子笼罩在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中。平日里光亮照人的汽车这会儿全都灰扑扑地停在车道上，曾经葱翠欲滴的草地已变得枯黄。由于旱情严重，浇水软管已被禁止使用。女真路上的居民平常的消遣就是擦车和割草，现在这两件事都做不成了，只好躲进阴凉的房子里，把窗户开得大大的，指望着能吹进一丝并不存在的凉风。只有一个人还待在户外，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此时他正平躺在女真路四号外面的花坛里。他是一个瘦瘦的男孩，黑头发，戴着眼镜，看上去有些羸弱，略带病态，似乎是因为在短时间里个头窜得太快。他身上的牛仔裤又破又脏， T 恤衫松松垮垮的，已经褪了颜色，运动鞋的鞋底与鞋帮分了家。哈利波特的这副模样是无法讨得邻居们喜欢的，他们认为破烂邋遢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不过哈利这天傍晚藏在一大丛绣球花后面，过路人都不会看见他。实际上只有他的姨父福农或姨妈佩妮从起居室的窗户探出脑袋，径直朝下面的花坛里望去，哈利才有可能被他们发现。总的来说，哈利觉得他能想到藏在这里真是万幸，躺在热乎乎硬邦邦的泥土上也许并不舒服，但这里不会有人狠狠地瞪着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害得他听不清新闻里讲的是什么，也不会有人连珠炮似的问他一些烦人的问题。每次他想坐在客厅里跟姨妈姨父一起看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总是搅得他不得安宁，就好像他的这些想法插上翅膀飞进了敞开的窗户。哈利的姨父福农德斯里突然说起话来， 谢天谢地，那小子总算不来探头探脑了。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佩妮姨妈漠不关心地说， 反正不在家。 福农姨父不满地嘟囔着， 看新闻。 他刻薄地说， 我倒想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一个正常的男孩谁会去关心新闻呢？达利对时事一无所知，我怀疑他连首相是谁都不知道。见鬼，我们的新闻里怎么会有跟他们那类人有关的？ 福农，嘘。 佩妮姨妈说， 窗户开着呢。 是的，对不起亲爱的。 德斯里夫妇不说话了。哈利听着一段关于水果麦麸营养早餐的广告短歌，一边望着费格太太慢吞吞地走过去。那是一个住在离这儿不远的紫藤路上的脾气古怪的爱猫如命的老太太，她皱着眉头，嘴里念念有词。哈利想，幸亏自己藏在灌木丛后面，因为最近费格太太在街上一碰到哈利就要邀请他过去喝茶。他拐过街角不见了。这时福农姨父的声音又从窗口飘了出来， 大大出去喝茶了？ 到伯奇斯家去了。 佩妮姨妈慈爱地说， 他交了这么多小朋友，大家都这么喜欢他。 哈利拼命克制自己才没有从鼻子里哼出声来。德斯里两口子在对待他们的宝贝儿子达利的问题上真是愚蠢的出奇。达利在暑假的每个晚上都编造愚蠢的谎话，说是到他那帮狐朋狗友中的某个人家去喝茶，而他的父母居然就信了。哈利知道得很清楚，达利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地方喝茶，他和他那些哥们儿 每天晚上都在游乐场毁坏公物，在街角抽烟，朝过路的汽车和孩子扔石子儿。哈利晚上在小汇金区散步时，曾看见过他们的这些行径。这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哈利都在街头游荡，从路边的垃圾箱里捡报纸看。7点钟新闻片头曲的前奏传到了哈利耳朵里，他紧张的连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也许今晚，在等待了一个月之后，就在今晚。 西班牙行李搬运工的罢工进入第二周，大批度假者滞留机场。 哼，要是我就让他们终身享受午睡。 新闻广播员的话音刚落，福农姨父就恶狠狠地吼道。但是没关系，外面花坛里的哈利心头已经一块石头落地。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是头条新闻。死亡和灾难远比滞留机场的度假者重要。他慢慢地长舒一口气，仰望着清澈湛蓝的天空。这个夏天的每个日子都是这样，紧张，期待，暂时松一口气，然后弦又一点点地绷紧。但一个问题越来越迫切，为什么还没有事情发生？他继续听下去，生怕有一些不起眼的线索，麻瓜们还没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有人不明原因的失踪，或出了奇怪的意外事故。可是行李搬运工罢工的新闻之后，是东南部地区的旱情。 我希望隔壁那个人好好听听。 福农姨父气冲冲地嚷道。 他凌晨3点就把洒水器开着了。 然后是一架直升机差点在萨里郡的田野坠毁。接着是某位大名鼎鼎的女演员跟她那位大名鼎鼎的丈夫离婚。 就好像我们谁关心他们那些破事儿似的。 佩妮姨妈轻蔑地说。实际上她近乎痴迷地关注着这件事，翻遍了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能拿到的每一本杂志。哈利闭上眼睛，天空的晚霞变得刺眼了。这时新闻广播员说道。 最后，虎皮鹦鹉邦吉今年夏天找到了一个保持凉爽的新办法。生活在巴恩斯利五根羽毛街的邦吉学会了用水敲滑水。玛丽多尔金详细报道。 哈利睁开眼睛，既然已经说到虎皮鹦鹉滑水敲，看来不会再有什么值得一听的新闻了。他小心翼翼地翻过身，用膝盖和胳膊肘撑着爬起来，准备手脚并用爬离窗户。刚爬了2英寸，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件事，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一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爆裂声，像一声枪响，划破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一只猫从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窜出来，不见了踪影。德斯里家的客厅里传来一声尖叫，一句叫骂，还有瓷器摔碎的声音。哈利似乎一直在等这个信号，他猛地站起身，同时像拔剑一样从牛仔裤裤腰里掏出一根细细的木质魔杖。可是还没等他完全站直身体，他的脑袋就撞在了德斯里家敞开的窗户上，砰的一声，吓得佩妮姨妈叫得更响了。哈利觉得脑袋似乎被劈成了两半，眼睛里充满泪水，他摇晃着身体看着街上，努力想让模糊的视线变得清晰，好弄明白刚才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可是他刚勉强站直身子，就有两只紫红色的大手从敞开的窗口伸出来，紧紧掐住了他的喉咙。 把他收起来！ 福农姨父冲着哈利的耳朵吼道。 快点，别让人家看见！ 放开我！ 哈利喘着气说。他们扭打了几秒钟，哈利用左手去掰姨父香肠般粗大的手指，右手还牢牢地握着举起的魔杖。接着哈利本来就疼痛难忍的头顶突然一阵钻心的剧痛，福农姨父大叫一声，就像遭到电击一般松开了哈利，似乎他外上体内涌起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没法抓住他。哈利气喘吁吁地扑倒在绣球花中，然后直起身体朝四周张望。他看不出刚才那声爆响是从哪儿发出的，但周围各式各样的窗户里探出了几张人脸。哈利赶紧把魔杖塞进牛仔裤里， 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多么迷人的夜晚！ 福农姨父朝住在对面七号的正从网眼窗帘后面朝外瞪视的那位太太挥挥手，大声说道： 听见刚才汽车回火的声音了吗？把我和佩妮吓了一大跳。 他脸上一直堆着那种难看的疯子般的怪笑，直到那些好奇的邻居从各式各样的窗口消失。这时他的笑容突然变成狰狞的怒容，他示意哈利回到他的面前。哈利朝前挪动几步，很小心地及时停住了，以免福农姨父伸出的双手再掐住他的喉咙。 你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小子？ 福农姨父用气得微微发抖的低沉声音问。 我搞什么了？ 哈利冷冷地问。他不停地朝街上张望，仍然希望看见是谁弄出了刚才那声爆响。 弄出那噪音，想发令枪开火，就在我们这窗户外。 那声音不是我弄出来的。 哈利坚决地说。